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今天的魅力演奏厅为您带来的是朗朗2003年卡内基音乐厅现场演奏的录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